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到今天为止，我们第一章基础平台篇就要结束了。今天，让我们对整章的内容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基础平台篇主要涉及的内容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章进行查看。这些内容如果展开来讲，每一系统或者说模块都会是很厚的一本书。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取代这里每一个领域知识相关的专业书籍。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以架构为导向，抽象出系统的骨架，融会贯通，把这些领域知识串起来，拼出完整的信息世界的版图。抽象出系统的骨架的过程，信息必然是有损的。怎么才能做到忽略掉众多的实现细节，把系统以简洁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对系统的理解程度和抽象能力。如果我们把系统想象成为一个人，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对其进行详尽而具体的描述，好比下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相对容易，因为你只需要陈述你看到的事实，而不必拷问背后的原因。但实际上，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别人理解你的想法，你也许应该这样来描述它。见下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当你不是在描述这个系统本身，而是描述它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时，你可能需要进一步简化它，变成如下图这样。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抽象有助于记忆，因为骨架需要逻辑的自洽。这种抽象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融会贯通，疏通整个信息世界的知识脉络的关键。当你做到对世界的认知可宏观可微观，自然一切皆在掌握。例如，本章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我们把它抽象为中央处理器加存储加一系列的输入输出设备，并给出了系统的示意图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个图相当笼统，并没有涉及中央处理器指令设计的真正细节。比如，我们没有介绍栈这个概念，虽然它实际上也非常关键。为什么需要引入栈？它在中央处理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要了解这个问题，你就需要深入到中央处理器的架构设计中去。如果你对梳理中央处理器的架构设计感兴趣，可以尝试写一篇介绍它的文字。做这样的事情对你会非常的锻炼。你自己理解一个事物，和把你的理解表述成文，去引导其他人也能够理解它，是完全不同难度的事。如果你对中央处理器的设计细节感兴趣，可以进一步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也欢迎与我分享心得体会。这一章前面我们讲了些什么？为了让大家对第一章内容有个宏观的了解，我画了一幅图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首先，我们介绍了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从需求演进角度看，虽然我们信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底层设计并没有发生过变化，非常稳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远见。随后，我们介绍了编程语言的演进，从汇编语言的诞生，出现了程序员这个新职业开始。此后，编程语言的演进便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然而，尽管语言很多，但是编程范式的演进却并不剧烈。大家熟知的过程式、函数式、面向对象基本上能够把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囊括其中。Go 语言独树一帜地宣称自己是面向连接的语言。我们着重对比了面向对象与面向连接思想上的差异。编程语言本身与业务架构的设计关联性不大，虽然模块规格的描述会借助语言的文法，但是语言长期演进所沉淀下来的社区资源是我们架构设计所依赖的重要基础。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研发成本。最后，我们开始聊操作系统，从 Unix 到 DOS 到 Windows、Mac、Linux 到 iOS、安卓，从用户交互、进程管理、安全管理等角度看，操作系统的需求演变非常剧烈。传统操作系统主要包含五个子系统：设备管理、进程管理和安全管理。输入、输出设备主要和交互有关，我们概要描述基本上一笔带过。会在后面桌面软件开发这一章再详加讨论。而服务端的交互比较简单，命令行基本上就满足需求， 所以服务端开发一章我们不再特意去展开。另外，操作系统的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早期操作系统的营收模式以软件销售收入为主，但是从苹果的 iOS 开始，操作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增加了以下三个模块：账号、支付、应用市场。注意，这里我们说的账号是指互联网账号，传统操作系统虽然也有账号概念，但是本地账号属于多用户权限隔离所需，而互联网账号的价值完全不同，它是支付和应用商店的基础。没有账号就没有支付系统，也没有办法判断用户是否在应用市场上购买过软件。实现了账号、支付、应用市场这样的商业闭环，意味着操作系统的商业模式从软件销售转向了收税模式。这类操作系统我们称之为现代操作系统。所有现代操作系统所凭借的都是自己拥有巨大的流量红利。概要回顾了我们基础平台篇的内容后，我们这里补充一下有助于理解我们内容的相关资料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有了本专栏梳理的骨架，相信对学习和理解以上这些材料会有一定的指引意义。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优秀参考资料，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我补充到这个表格中来，我们一起来完善它。信息世界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去记忆，而是要找到创造背后的骨架和逻辑。架构即创造，学架构在于匠心和悟心，它靠的是悟，不是记忆，用思考的方式去记忆，而不是用记忆的方式去思考。我们日常所依赖的基础平台随处可见的架构之美，看到了悟到了就学到了。如果你只能从你自己写业务代码中感受架构之道，那么你可能就要多留些心思了。比如，如果你日常用的是 Go 语言，那么你可以做一个作业，谈谈 Go 语言之美。你从 Go 语言的设计中感悟到了什么样的架构思维？当然，如果你不常接触 Go 语言，可以给自己换一个题目，比如 Java 语言之美。作为架构师，如何构建需求分析能力，尤其是需求的预判能力？首先，归纳总结能力很重要，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对未来可能性进行推测。判断错了并不要紧，分析一下你的推测哪些地方漏判了，哪些重要信息没有考虑到。另外，批判精神也同样至关重要，批判不是无中生有的批评，而是切实找到技术中存在的效率瓶颈和心智负担。尤其在你看经典书籍的时候，要善于找出现状与书的历史背景差异，总结技术演进的螺旋上升之路，培养科学的批判方法论。今天我们对本章内容做了概要的回顾，并借此对整个基础平台的骨架进行了一次梳理。我们最为依赖也最为强调的是抽象能力，它对于构建信息世界的骨架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抽象体系。例如，前面02大厦基石无生有，有生万物这一讲中提到过，引入了输入输出设备的电脑，不再只做狭义上的计算。如果我们把交互能力也看作一种计算能力的话，电脑理论上能够解决的计算问题变得无所不包。有同学留言问，输入输出设备提供的明明是一种 IO 能力，怎么能够算得上是计算？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其实就是在这种否定自己，不断延展自己的抽象体系，补全自己的想象力。我们以数学中最为基础的数为例子，数的演化大概经历了自然数到整数到有理数到实数到复数。输入输出能力算不算是计算？我们不妨以广义的计算角度来看，输入无非是采集物理世界的信息，将其数字化，所以一个输入设备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魔术转换的算子，只不过这个算子非 CPU 的指令可以表达。输出无非是将数字内容反作用于物理世界，一个输出设备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数模转换的算子，同样这个算子非 CPU 的指令可以表达。计算机 CPU 自身只能做数数转换，输入是比特信息，输出还是比特信息，结合了输入输出设备提供的数模和魔术转换的算子，连接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计算机，在数学上也就完备了。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本章到此结束，我们将开始第二章，桌面开发的宏观视角。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